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oey。 今天我们讲一个韩国的都市传说，1301号的女人。去过韩国的朋友应该都看过韩国的公寓吧，这次要讲的就是与韩国的公寓有关。传说在韩国，如果当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带着诡异的浅笑向你打招呼，还问你住在哪时，千万要担心，这可不是你的艳福来了，而是死神正向你招手。这个故事发生于1991年韩国某一处的 M 公寓社区里。之所以不公开公寓的名字与具体位置，是因为如果公开会让公寓的住户感到困扰。不过这个故事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电风扇杀人的传说一样，已经无法查证了。 M 公寓自从开始动工便发生了许多令人不解的怪事，截至完工日为止，包含了负责施工的工人、玩耍的小孩，总共死了超过十几个人。虽说盖楼的过程中不免发生意外，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死的，而是在同一个地点遇到一个女人后，没几天便一一离奇死去。不管大人小孩，他们死因都是心脏麻痹，这让人联想起日本知名的漫画《死亡笔记》，只要名字被写在笔记本上，就会死于心脏麻痹。根据死者家属的说法，这些人临死前都是这样描述过程的：他们第一次见到那名女生时，女子会主动打招呼：“你住在哪呢？我住在1301号，非常高兴。”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，之后就走掉了。这些人见到那名女子两到三天之后，竟然全部都离奇死亡。但即使发生了几起这样的事件，当时并未获得许多人的重视，公寓还是继续施工。一年之后总算完工了。由于 M 公寓的地理位置不错，而且价格实惠，吸引了许多人入住。大概过了三个月， M 公寓又开始发生离奇的事件，第十二栋公寓开始笼罩着死亡的阴影。住在1401号的居民是一对双亲的新婚夫妇，他们每天早晨都会出门慢跑。一天他们也在清晨一起出门慢跑，并且像往常一样爬上了后山。他们一边慢跑一边聊天，就在这时他的丈夫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但当时他的妻子并没有发觉，跑了十几公尺后才望向停在原地的丈夫。这时他发现丈夫竟在原地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然后他就走过去，他的丈夫正对着半空微笑，甚至还向空气打招呼。回家后他就问丈夫刚刚在后山的举动，他丈夫说刚刚在后山遇到住在我们公寓1301号的女生，她向我打招呼，还问我住在哪里，我跟她说我住在1401号，只有这样啊。妻子一听丈夫的解释后非常生气，她说当时哪有什么女生，她认为丈夫一早就在发神经。但男子只是认为刚刚在后山是真的遇到邻居，然后他们吵了一架之后就各自去上班了。下班后她的妻子想起早上发生的事，觉得不应该对丈夫发火，于是她买了丈夫爱吃的菜。但当她回家时发现门竟然是开着的，她走进家门却发现丈夫竟然睁大着眼，似乎没有了呼吸。她的妻子当场昏倒，在隔壁大婶的帮忙下被送到了医院，之后完成了丈夫的丧礼。但事后她觉得非常奇怪，明明丈夫早上还好好的，怎么晚上一回到家就这样走了呢？她一边哭一边回想事情的经过，这时她突然想起了早上丈夫提起的住在1301号的女人，于是她穿着丧服走向了1301号。但是1301号房并没有人入住的迹象，那么丈夫说的住在1301号的女人到底是谁呢？一对40多岁的夫妇住在12栋的808号，他们夫妻关系非常和谐，唯一遗憾的就是膝下无子。尽管这一栋发生了第一起离奇的死亡事件，但根据居民所说， M 公寓里的笑声从来没有一天停过。1401号房的男子死后一个礼拜，这对夫妇像往常一样在房间边聊天边看电视。当他们准备入睡时，丈夫突然对妻子说，今天见到了住在1301号的年轻女生，但没想到她竟然认得出我，我跟她说我住在12栋的808号。这时他妻子好像突然被打到后脑勺一样，心想住在1401号的男生在见到1301号房的女生后就死掉了，而且1301号房的女生根本就不存在啊。妻子的脸瞬间发白，她的丈夫连忙安抚她妻子，但妻子却听不进丈夫任何一句话。不久后她丈夫很快就睡着了，但是妻子根本担心到一刻也无法露面。她将耳朵靠着丈夫的胸膛，确认丈夫有没有停止呼吸。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这时她的妻子也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妻子突然惊醒，她反射性的立即将耳朵靠在丈夫的心脏，不料却再也听不到丈夫的心跳声。M 公寓的住户们终于开始讨论起这两件离奇的死亡事件，12栋的居民都非常恐慌，这些住户陆续将房子转卖出去。由于这时谣言已经满城风雨，就算12栋居民将房价从1亿韩元砍到8000韩元，还是无法将房子卖出。 而在这期间，位于12栋的705号房又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死亡案件。这次出事的是一名从乡下来的大学生。705号房住着一对老夫妇，他们膝下无子，将一间房间整理出来租给从乡下来的大学生。这名大学生是书痴，他清晨到学校读书，直到深夜才回家。他从异乡来求学，在这里也无亲无故，加上他们非常投缘，将老夫妇当作自己的父母对待，而老夫妇也将大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子或孙子，非常疼爱。自从12栋传出一连串的离奇死亡事故后，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个大学生，还叮嘱他不要与陌生的女子对话。但是当时大学生并不相信这些事，他反而去安慰老夫妇不要那么担心。但是在808号房男子死亡不到十天的某一天，大学生吓得惊慌失措回到家，他哭着问老夫妇说，我刚刚看到1301号房的女生了，我是不是会死？老夫妇也吓了一跳，但是也不忘去安抚他。但是大学生还是吓得直发抖，他无法忘记1301号房女子带来的惊恐。直到深夜，大学生还是吓得无法入睡，老夫妇就让大学生进入他们的卧室。过了不久，他们都睡着了。早晨，老奶奶醒了过来，她本能地望向大学生，发现他睁大双眼望着天花板，已经没有了任何呼吸心跳。所有 M 公寓的居民都非常惊恐，特别是12栋的住户，他们气得向法院提出请愿书，但法院认为这几起事件根本无法用科学方法证实，最后草草了结。但是居民并没有放弃，他们向建筑公司提起诉讼。过了四年，也就是1995年，建设公司终于将当初12栋居民买房时支付的钱全都退给了12栋的居民，让居民都撤出12栋公寓。而在这四年期间，12栋还是发生了无数起无法解释的死亡案件。据说现在只要到 M 公寓，依然可以看到废弃的12栋公寓就那样独自矗立在其他栋公寓之间。虽然这件事依然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，但自从12栋公寓废弃后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其他的死亡案件。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